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他9岁那年的一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成了脍炙人口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性格倔强的他为何下了必死的决心？又是谁给了他新生？耀眼的光芒背后，有着一个女人怎样风风雨雨的一生？档案为您揭秘，戏比天大，豫剧大师常香玉。 1953年的春天，朝鲜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两方的谈判最为激烈紧张之时，战场中的一个掩体内，巾帼英雄花木兰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围炸响。这是台下的战士们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花木兰力擒蜂王突利子，勇立战功。在这一刻，古代和现代两个战场，时光奇异的交错，舞台下的战士们激动的高喊，向花木兰学习，向长相月学习。那一刻，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常香玉，常香玉就是花木兰。这一年，常香玉30岁，正带着他的香玉剧社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他化身为古代巾帼英雄，瞬间点燃了这些为国征战的铁血男儿。而在赴朝鲜之前，他还同香玉剧社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为何会拥有这样的魔力，又为何有这样的魄力呢？豫剧皇后、豫剧大师、爱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在常香玉的身上熠熠生辉。而这光芒的背后，又藏了一个女人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1923年的秋天，常香玉出生在河南巩县董沟村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常香玉是要着饭长大。她9岁这年，她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她提亲，要把她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的事儿遍地都是，但是常香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他就是常香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 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吧，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但是就在常香玉跟随父亲学戏的第一年，有一天父亲却被众人五花大绑的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就是用这个字读不清楚，他就让那他的手啊掐着我的，撕住我的嘴，可就是肉都抠掉一块，那流不流血嘛？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一下趴那哈，脸头脸都磕烂了，都昏过去了。 这是常香玉晚年的回忆录音，他被父亲毒打的这一幕让周围的邻居看到了，愤怒的几个人上去就把张茂堂摁住，押到了那时的农会，捆起来就打。大家认准了张茂堂是个人贩子，常香玉肯定是被拐来的。后来还是常香玉醒了之后被母亲搀扶着去了农会，常香玉看到被捆起来打的父亲，一把抱住了父亲的头。 我就扑腾跪那儿抱住俺爸爸，我说这是我的亲爹啊，这是我的亲爹，那不敢打他了呀，不能再打了。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这个父亲才卸下来。俺老父亲抱住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着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了。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一代戏一代学，我说我以后听话。 常香玉在父亲要放弃的那一刻，也许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唱戏。既然女儿也坚定要走这条路，那父亲就别无选择了，他一定要让女儿学出本事。这本事要怎么学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张茂堂在教戏时用的道具，鞭子。有一天张茂堂在家里编鞭子，常香玉奇怪地问爹，咱们家又不养驴，你编鞭子干什么？张茂堂看了看女儿说，我今天清楚地告诉你，是打你的。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有一次张茂堂让常香玉练习踢腿，说好了要踢100下，常香玉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踢够就停了下来。张茂堂说，还没踢够，我在旁边数着呢，还少3腿。说着这鞭子就噼噼啪啪地打了下去，幸好啊旁边有人拦着，张茂堂险些把女儿打死。后来父亲告诉常香玉，唱戏靠的是真本事真功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偷一点懒，在台上丢的是自己的脸。咱们唱戏的要记住，戏比天大。 改编京剧《西厢》开封一炮打响，却没人知道这走红背后有怎样的挣扎。 这种做法唯于欺师灭祖， 碰遭地方土豪欺压，身为弱女子的她又将如何面对？档案为您揭秘戏比天大，豫剧大师常香玉。 经过父亲近乎残酷的训练， 常香玉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九岁开始学习的他，十岁就开始登台表演，十三岁就凭着新改编的西厢在开封一炮打响。可是常香玉在刚开始排演西厢的时候，却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豫剧的流派划分。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闯荡，这时的开封是河南政治文化的中心，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这里唱戏的多，懂戏的也多，竞争非常激烈。 在藏龙卧虎的开封，初来乍到的常香玉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拿出新戏，争取一炮打响。所以父亲请人写了部新戏，这部新戏就是后来成为常香玉经典剧目之一的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唱的豫西调特点却是低回委婉，只适合演悲剧，所以怎么唱都不对劲儿。关于这个问题，2003年常香玉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其中有一段示范，一起来看一下。 给大家一唱人就知道我说半天也说不清。在绣楼我封了小姐严明啊啊啊啊，到书院去探那先生的病情，上绣楼我要把小姐害哄啊啊啊啊，他走着完全吓唬你。豫东不是这样唱吗？在绣楼我放了小姐严明，那呀哎呀，这比那前头那个快乐了吧，是不是活泼了。 常香玉所说的这两种调的区别，就是他当时遇到的难题。这时父亲张茂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常香玉去学习豫东调。为什么说这个想法大胆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取长补短这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种做法无异于欺师灭祖。那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规矩是各流派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要想破这个规矩，是顶着欺师灭祖的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妇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于是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编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西厢记》就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绎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歌剧等等剧种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常态唱腔，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 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明让常香玉去唱堂会。 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后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派，不得了了，真的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哎，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腾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那茶壶茶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对骨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它一下抹下来喝了。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常香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在一次剧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是有一天，常香玉却从别人那里偶然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陈宪章已经结婚了。 陈宪章他当时也有想法，他也很希望我的，但是他当时有老婆，我也知道人家有老婆，但是我心里为啥子对他有一个爱，那我也说不了，到现在我也解释不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明知道对方结婚了，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念想， 这让19岁的程香玉非常的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忍受不了李二爷的欺负，愤然吞金寻死。陈宪章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陈宪章轻轻地对程香玉说：“今天你把宝鸡老百姓都恨得李二爷骂了，你已经赢了，所以别傻了，把这吃了吧。”程香玉听后慢慢坐起来，接过了酒菜。 陈宪章没有想到程香玉竟然是这么刚烈的人，他彻底爱上了程香玉。陈宪章向程香玉许诺会和现在的妻子分手，从这一刻起，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但程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1943年，程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程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一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钱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程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程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程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程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而更可怕的是，8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陈宪章的一点消息。那么这位少女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人，哎呀，我说这男的还是你不能给他信，信的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示。8个月没有音信，没有消息。 难道陈宪章早就忘了临别时的话，把自己忘了？程香玉每天都在猜测这个男人对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的。8个月后，她决定当面问问陈宪章。于是她在一个师兄的帮助下偷偷去了宝鸡，奔着他爱情去了。这一年他20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陈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陈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的名字为何会与一架战斗机联系起来？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 档案为您揭秘，戏比天大，豫剧大师常香玉。 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3天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有军用飞机31000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不足200架，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想要补充空军力量，只能从苏联购买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她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可管他惊险不惊险呐， 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及时帮助常香玉的义演做了宣传报道。我手上的这份是1951年11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纸的第4版有一篇文章，爱国艺人常香玉，旁边还配有常香玉的照片。报纸刊载了消息之后，常香玉在全国的知名度就更高了。之后，她在各地演出了18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30多万。常香玉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的演出异常火爆。 全国观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开封、郑州、新乡、长沙、武汉、广州5个省6个市， 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湘豫巨射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常湘豫题词爱国艺人，常湘豫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截至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军力量。 任务完成的那天，陈宪章激动地对常湘豫说，完成了，我们可以回家接孩子了。常湘豫突然想起临走时三个孩子哭喊妈妈的声音，他手扶着门框嚎啕大哭。这一年他不过28岁，陈宪章34岁。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湘豫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啊。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正如常湘豫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38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湘豫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湘豫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这女子们哪一片突出，哎呀，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1分钟，是常湘豫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湘豫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湘豫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湘豫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湘豫带着湘豫剧社在170多天里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常湘豫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壮举也让豫剧随着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花木兰的经典唱段。 常湘豫和陈宪章使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一类，常湘豫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但是常湘豫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1966年，陈宪章被打成了临时反革命，常湘豫也被批为戏霸。常湘豫整天被押出去让人批斗。多年以后，他对女儿说，那个时候他想过死。 我们都知道那场暴风雨最终没有把常湘豫压垮，他挺过去了。那么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挨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常香玉2002年住院时的病历卡复印件，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入院时间2002年12月25日，8号床，年龄81岁，诊断子宫颈癌，姓名张新山。张新山这个名字是专属于一个人的，那就是陈宪章。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结婚那天陈宪章给他取的名字。陈宪章一直都称呼自己的妻子新山，世界上也只有他这么叫他。他一直全身心地照顾着他的新山，没让他受过半点委屈。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的一个微笑让常香玉挺过了那场最猛烈的暴风雨。那个时候常香玉和陈宪章两人被隔离开来，常香玉就住在临街的楼上，两个人不允许见面。有一次陈宪章去刷浆糊，这次出来正好经过常香玉住的地方，那时小女儿因为年纪小不太受限制，她就一溜烟地跑到了妈妈这儿告诉了妈妈。常香玉非常的激动，那时候她穿着一件蓝色石林布的褂子，站在窗口一直盼望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陈宪章推着小推车提着浆糊桶慢慢地走了过来。常香玉远远地看着陈宪章，陈宪章也尽量放慢的脚步，抬着头冲着妻子微笑。陈宪章通过这微笑告诉妻子，放轻松，你没事儿，我也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害怕身份的落差太大，常香玉会受不了。陈宪章就用这微笑传递给了妻子最大的力量和宽慰。 这是80年代的一段珍贵影像，两位老人就这样相互扶持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81年，陈宪章接到了有关部门的平反通知书，当时距离1966年已经过去了15年。 孩子们看到陈宪章拿到通知书时，手在不住地颤抖，但是过了一会儿也就平静了，他没有说一句话。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最后的一张合影。在陈宪章病重时期，常香玉一来看他，他就久久地抓住妻子的手不肯放手，然后又赶紧让妻子回去，他是怕妻子累了。在照片里我们还有看不到的那一幕，每次常香玉要离开的时候，陈宪章都会抱住妻子，给妻子一个长长的吻别。两位白发苍苍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恋人，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不舍。2000年，陈宪章离开了他挚爱的妻子。 现在改革嘛，是全国的大气候，是大势所趋。 陈宪章走后，常香玉就经常像这样坐在窗前，静静地听陈宪章深沉的母音寄托自己的哀思。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